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影你成功身同大家见面。今日呢套戏咧，就我第一句讲啦。所有影碟情报室的观众，我都推荐他们去看。咁咧就 听呢个节目就要去看， 要看要睇啊！ 未睇就快啲去看。 我自己好失败嘅，即系如果唔系几套啊，即系 PM 我话你要睇套戏咧，我都 miss 咗。 我谂好多人都会 miss 嘅，因为呢部戏咧个宣传都叫不足啊。如果以正常咧，唔係依個疫情咧，我諗佢依個時候都未必會咁容易喺呢個時刻做到咁嘅。咁啊，終於都做到啦！依個叫孤城淚啊，香港叫做啊，其他嘅地方咧，即係台灣或者內地都可能叫悲慘世界。 嗱，我覺得個原因好簡單啫，那個啦 ，Miss Rebel 啦，就係呢個雨果嘅一個好著名嘅小説啦。咁當年五歲嘅時候咧，就我唔知係咪啦，林書啊，就譯咗做。即是不是悲慘世界？咁咧就 小説都係我睇過小説開頭都係叫悲慘世界。 幾年前我哋咪有套戲，即係直情係改編呢個電影噶啦。咁嗰套唱埋歌添啦。 musical 嚟嘅。 係啊，咁嗱嗰套戲咧好多人話左交嘅。 嗯 哼。咁我唔知道，即係嗰啲人話左交呢套咧，即係話以前嗰套左交會唔會搞到呢套都係左交啦？咁但係響都係完全唔同風格嘅電影嚟嘅就呢度冇唱歌啦，佢反映嗰、那個即係佢講嗰個 setting 係當代啦，我估計都係2018或者2019啦。 哦，唔係佢係啱啱如果要叫正式全球公映都係上年今年㗎啦，係 係啊係啊，即係2019。 剛剛都喺釜山佢攞到獎。 攞獎啊嘛嚇嗱個格局方面咧就係比以前嗰套係細好多嘅。嗱我亦都可以補充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前打年齡之前，我去過巴黎啦。呢個同我認識嘅巴黎完全兩個世界嚟嘅。即係我見過巴黎係唔係呢個巴黎？好彩唔係，係就大鑊啦。 唔係你睇到嗰個表面嘅風光浮華嘅、那個。 我去係嗰幾條街啊嘛，我係市中心嗰幾條街啊嘛，即係喺左岸啊、右岸啊。 呢個近郊一啲嘅。 呢個係喺市郊嚟嘅 ，suburban 嚟嘅，即係所謂嗰啲貧民區啦，巴黎嘅貧民區。咁咧就 同埋有佢有個 basin 嗰個2005年嘅嗰單暴動事件去發展嘅，咁當然啦，咁嗰個好大單啦，我諗大家睇新聞都睇到啦，即係有兩個細路俾差人去圍攻嘅時候就電死咗，咁跟住咧就係引發咗成個一個叫大嘅暴亂出嚟啦嚇，咁變成一個歷史教訓嚟嘅。咁啊，呢個咧，咁佢咧就係即係都係，因為呢個導演咧，佢本身係都係呢個區嘅嗰啲人嚟嘅。 佢應該係咪嗰啲 都係北裔嗰啲嚟嘅，北非嗰啲。 北非裔啦 嚇。即係呢個咧，呢個叫第三主角咧 嚇。係佢嚟嘅咩？ 唔係呢個唔係佢，呢個係第三主角咧。咁佢都係嗰啲非裔人 嚇，但好靚仔喎。哇！真係～成套戲佢最搶啊！ 總共三個差人有三個角度啦，但係企最後嗰個其實最重要，即係嗰個野獸刑警嘅。 你叫野獸刑警，我叫黑警喎。 咁其實咧，野獸刑警咧就即係比較好啲，冇咁咩。 唔好自我審查。 咁佢黑警咧就主要嘅一關鍵係佢出咗問題啊嘛。咁但係咧就要特別一提嘅，佢其實就係呢部戲嘅編劇。 哦， 喺資料嚟啊！特別係依部戲嘅編劇，因為佢嗰個依個導演佢本身係我係睇資料啦，都同佢唔係太熟嘅，就係佢係一個紀錄片嘅嗰個導演嚟嘅。咁佢好有經驗，同埋佢好中意電影，都已經響法國啊都有啲知名度嚟嘅。咁啊，呢部片咧佢拍嗰時候咧，佢其實佢想用記錄嘅形式咧嚟拍翻2005年嘅嗰時嗰件事件，咁但係後來咧，咁佢咧就想將佢咧再更加升咧，更加深層次，就變咗呢個孤城淚呢樣嘢出嚟啦。咁啊，裡面講三個警察嘅一日嘅事件，跟住第二日咧就成件事啊亂殺大龍啦。咁樣就佢提名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好多嗰時都都話佢應該係分下俾佢啦，唔會成日上上流寄生族啦。但係依個好多人我諗睇咗咧，你如果呢個時刻去睇咧，就 我哋逐個逐個改拆啦。頭先幾度講話，即係佢原本想拍紀錄片啦。 係， 但係你而家呢個拍法係反紀錄片喎，反紀錄片 in what sense 咧？好多 close up 啊，好多即係好近嘅大頭啊。 啊，佢呢個佢強項嚟嘅。佢你上網去揾翻佢嗰啲片咧，佢基本上佢突破咗紀錄片嘅好多啲形式。雖然佢唔係話佢都好後生嘅，咁樣即係突破咗好多形式，同埋仲可以講埋咧呢啲歌詞嘢咧，嗰、那個控制航拍嘅嗰個細路仔咧，係導演嘅親生仔嚟。 我睇到，佢其實用翻曬嗰啲人嗰啲名啊嘛。我懷疑，譬如話佢入邊嗰啲每一個族裔嗰啲都係真正嗰啲人嚟嘅。 佢個店都有幾個嗰啲即係嗰啲叫做少法國嘅少數民族啦、即尤其是 吉卜賽黑人 穆斯林 回教 佢哋嗰啲就穆斯林啦、非裔嘅嗰啲啊，吉卜賽嗰啲又最正嗰啲型嘅。咁樣就仲有係法國人啦，咁佢係 白種法國人啊， 係啊係，咁啊有好多人種咧，即係出現，咁啊其實我諗都似香港嘅嗰啲咁嘅社區環境咁樣嘅嚇。 嗱佢即係我簡單講啦，點解話我即係個人係完全推薦即係所有觀眾去睇咧？因為呢、這個即係呢個電影入邊本身嘅內容咧，係講緊香港嘅。即係簡單嚟講，簡單嚟講就我覺得好奇怪，因為點解個導演會喺呢個時候去拍咗一部我哋好感即係感同身受嘅電影。 係嗱，佢喺上年咧，喺嗰個釜山電影節嗰陣時，佢其實就係、是、大家都留意呢部戲咧，就係、是、佢當佢咧即係接受訪問嗰陣咧，佢就講得好十足嘅，即係當時都仲有疫情啊，未有而家做更混亂嗰時期咧。咁佢都對於香港嘅嗰個反送中嘅嗰、那個嚟個，佢講到一個好中肯嘅意見，同埋咧咁佢好支持年青人，同埋呢部戲咧，你會睇到佢講俾你聽，有陣時年青人帶嚟或者令到大家會覺得係一個矛盾咧，大家佢話佢要揾翻矛盾嘅源頭啊，嚇罪惡之源唔係。呢、這個矛盾裡面的那些人， 他最後那個引述啊， 係、那個勁嘅嗰個， 雨果 嗰、那個，孤星淚嗰、那個， 孤星淚嗰、那個就已經佢噶。嗱呢套片咧就可以分兩部分去講嘅。咁啊第一部分就係話嘅，即係佢同香港之間嘅關係啦。咁你如果從佢嘅拍法嚟講咧，其實個導演係應該都幾熟悉近排喺香港發生嘅事情嘅。所以近排啊，因為呢套戲，因為呢套戲係舊年，即係舊年先完成啊嘛。咁換言之，我相信佢唔係喺話嗰個。在2016、2019年的下半年嗰時候，佢先睇香港啦。佢可能佢都睇咗幾耐嘅。 如果你2014年開始咧，你留意外國嘅人，尤其是係電影人或者電影嘅創作咧，佢哋關心香港嗰啲係唔少嘅。咁樣就出名如嗰、那個那個攞到奧斯卡最佳電影嘅嗰個叫咩？有人喜歡藍係咪？係月亮咩藍嗰、那個？咁佢嗰個佢直頭都係喺奧斯卡金像獎嗰度咧，咁佢都係講到明係撐當時雨傘運動嘅嗰個香港嘅嗰事件啦。咁啊，亦都包括咧就嚟做天能嘅嗰、那個啦，即係蝙蝠俠嗰個導演啦。咁佢都好關心香港成個嗰個發展。點解咧？因為嗰個係一個叫城市。的面對的現象的，尤其是今時今日香港呢，即叫最早在這裡就面對一個叫新城市的，即那種會必然面對的那個問題，但是呢就香港呢，即有一種方式呢，對他們來說呢，即好像一種借鏡來的，一年輕世界的人呢，怎樣用他自己的眼光嚟去睇翻，同埋去揾自己嘅未來啊！咁啊，咁所以佢呢部戲咧，你會睇到咧，佢裡面咧依種信息，好似阿台長你話咧，佢好有嗰種香港味啊！你會睇到嗰啲青年面對嘅問題，或者嗰個差人啊，佢都面對嘅問題咧，呢部戲佢幾 有 白咁講咗出嚟。 有幾個位咧就即係我哋自己都可以講話，而家喺日常生活上見到啦嚇。其實那個節目本身是可以再玩多一點的， 以我自己，但他玩了一個字，玩了勇武這個字嘛、嗯、其實很多場景是可以那個、字幕中文字幕本身的翻譯可以再進一步的。咁呢個後話啦，咁嗱呢個片咧有幾個位，如果你未睇嘅話咧，有幾個位咧就即係係令到你需要入去睇嘅。 嗯哼， 其一咧就係嗰個白種嘅警察佢搜個女學生個身，係 嚇，哇！嗰段係我諗香港人睇到嗰陣時咧，都即刻話，哎，原來外國都有嘅，但係可能咧 調出嚟話係乜？原來佢哋都有噶。 不過可能咧就呢個導演咧就睇到呢啲新聞嗰時咧，咁佢做咧， 唔係可能佢差香港 點會咁嘅？啲差人梗唔會咁噶啦，咁樣啊。不過係有個咁嘅場面喺度，嗰好，我諗大家睇到即刻好有感受啊。 係第二個就胡椒噴霧啦， 係 即係拎嗰個胡椒噴霧關啦。咁但係槍案更加大規模啦，佢、 嗯、 就即係個純粹一個動作咧咁第三個就開槍嗰段啦。 哦，嚇、啊，同埋你留意對白啦。 嗯， 即係嗰個你所謂嘅黑警嘅，我所謂嘅野獸刑警咧，佢講話我做嘢就係啱嘅。 唔 係 佢一句， 我就係法律。 I am the law 嘛，我就係法律嘛。咁即係我覺得純粹話呢句你已經即係應該入場睇噶啦。 係啊，即係佢會講咧，有陣時執法者咧，有陣時佢喺個現場咧，佢自己都失咗控。 失控。 啊、可能佢事後咧，佢咧有諗翻咧，都自己有。 所以佢呢個三角嘅安排咧係好適當嘅啫。點解咧？一個係稍為理性嘅警察，一個係一個處於懷疑，即係佢做完之後，佢落手，但係佢做完之後佢有猶豫。一個係永遠唔會有猶豫嘅。呢、這個就即係個其實一個好一好簡潔嘅 spectrum 啦，即係一個就係佢概括咗。即係而家做警察嗰班人， 係 幾三種最明顯嘅心理狀態。 係，我覺得佢套入咗落香港咧，就即係我哋依個社區咧，都會好明白咧。即係就可以講到，我諗其實依套電影咧，就好多好多差人啦、執法人員咧，都好值得去睇。 我諗一定唔會，佢一定唔會睇。 唔係。你計唔得啦，咁樣講嗱，我唔係我係好公正咁講， 即係你係語重心長咁呼籲佢入去睇，你咁講， 我都唔係咁樣講，我嗰個角度同你係有啲分別嚟嘅，因為佢呢個差人咧，佢玩咗咧，即係其實喺戲劇上嗰套咧就好強烈嘅，佢係有三個差人，差人咧通常咧即係做佢初做差人嗰陣時候咧就幾樣嘢啫，一樣叫生活，我要揾我自己咩，呢個變成我嘅事業，第二咧。即係就話佢做嗰時候佢知道佢自己咧，即係嗰個目標係乜嘢嘅。依三個差人咧，咁佢裡面咧一個咧，即係後面嗰個野獸刑警咧，佢最重要咧，佢咧就已經係做咗好耐嘅，好知道呢區發生咗咩事，所以佢就等同於好似野獸刑警啊嗰個黃秋生咁樣咧，黑白兩道，佢都識。點控制同埋點樣擺佈？ 嗰個係秩序嚟噶，嗰個係秩序嚟噶嘛。 咁啊，依個咧就係你講嘅，而家我哋差人同埋我哋香港嘅嗰啲公僕電影咧，好多時都有呢一種情況講嘅。咁啊，第二個咧就是、主角嗰、那個啦，即係啱啱即係前面著格仔衫嗰個咧。咁佢嗰個咧就叫初入嚟呢一區嘅嗰人，佢唔係初哥，佢喺另外嗰啲城郊嗰度咧，佢都已經好出名嘅。咁但係咧，佢入到嚟嗰時候咧，佢最關鍵咧，佢依個戲劇性好強嘅。佢又啲人都問佢點解會嚟呢度咧？因為咧佢個仔而家咧同個老婆佢分開咗，就喺呢度住。佢想見多啲個仔嘅嗰個情況。咁所以咧，咁佢咧就多轉嚟呢區。嗱，呢個少少咧嘅佈局，佢冇套戲冇佢個仔嘅出現嚟。但係佢講俾你聽咧，佢一路睇嗰時，佢點解咁驚心動魄咧？就話我個仔就都喺呢一區嗰度咧。就會常常都遇到咧，佢班朋友，大家啲青梅變成佢嘅青梅竹馬，都會遇到同一個問題。嗱，呢個戲劇嗰個嚟嘅。咁啊，第三個就係、是、啊嗰、那個非裔嘅嗰黑人最有型嗰個咧，就最好睇嘅，因為佢講咧，佢就係嗰區大嘅嗰啲人，佢啲 friend 咧就變成咗黑道可能啲大佬咁樣啦，佢咧就變咗正義嘅超人，啊，佢係一個公僕嘅。不過咧，成件事咧嘅發生就佢出咗事， 佢咩王？ 佢如果佢出事嘅嗰樣嘢咧，咁佢咧就亦都佢本事同根生之源嗰陣咧，佢又覺得實在工作太累嘅， 即係依啲可能咧，即係落咗班咧，好啲即係好多差人咁啊，又揸人錢啊，有咩咧，又真係揸的啊，即係咁嗰啲咁嘅人嚟。所以佢最撚尾佢同佢媽翻去屋企見到個媽媽嗰場咧，好多人都覺得哇呢、這個設計啊個戲嚟喎。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咧，即係其實都好好想嗰啲而家譬如做緊呢一種公職嘅嗰啲人士咧，佢一日睇，即係話最重要咧就話你唔好忘記你嘅身份啊！咁啊！呢部戲佢嘅最大嘅矛盾咧，佢就講到呢樣嘢，所以佢另外嗰班僆仔咧，佢都講得好立體咁嘅。咁所以有趣係咁樣樣嘅。 嗱，幾度頭先提到嗰幾個場景咧，亦都即係引出另外好重要嘅主題啦，就係家庭離戀咯。係，即係喺呢套戲入邊，基本上冇一個家庭係完整嘅，係散曬嘅。 咁單親家庭啊，又咩嗰啲咁啊，好 冇。如果唔係 個社區嘅， 你見到你基本上見到班細路仔冇人翻學噶， 嗯， 係就即係但係終日無所事事嚇嘛，即係稍為叻嗰啲啊，做咗啲其他嘢啦。OK， 咁就 anyway 咧，就係後邊嗰個潛台詞就係話班大人同埋嗰班細路仔，基本上處於一個極度矛盾嘅。咁頭先我哋講，譬如話同香港有關嘅，當然有暴徒啦，有黑衣人 變成暴徒啦， 有黑衣人啦， 被指為暴徒啦， 有曱甴啦，有汽油彈啦，咁呢啲即係呢啲符號全部喺即係我哋今日喺街上遇到嘅。 哦，佢冇我哋香港咁立體添，我諗香港咧即係有好多年輕人變成咗記者。咁啊，呢樣係有一個， 咁佢入邊都有記者。 唔係呢個最關鍵， 佢入邊有記者。 因為佢，所以我覺得佢真係好認識香港嘅嗰樣。因為我諗佢喺外國嗰個咧，即係佢啲年輕人都冇呢樣嘢去 咁敏感。佢對呢個觸覺本身係好強，強到就係、是、喂，你假設呢套戲，呢套戲係講，即係我喺外國嚟講，呢套戲係講緊香港嘅。係，好 ，anyway， 就我哋第一節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啦。